追忆李大钊足迹，收看系列微纪录片。周五、周六、周日每晚八点接力推出，敬请关注。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百年父辈特别节目，我是白刚。中国致公党是中国八个民主党派中成立最早也是唯一在海外成立的参政党。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帮助和领导下，致公党作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参与者和实践者，致力为公侨海报国。自成立以来，中国致公党在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改革开放时期等共和国重要的历史节点，始终坚定不移地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为祖国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关于致公党的历史，今天的百年父辈就邀请到了致公党北京市委专职副主委刘学增，来和我们一同回顾，请听由记者话语采制的故事《同舟共济中华情》。 百年风雨过往，使日月不舍昼夜，父辈璀璨身影如星光融进银河。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 只为这千秋家国梦， 同舟共济、荣辱与共的 荣辱与共， 民主人士 不负同一颗中华心，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首都统一战线系列节目《百年父辈》。 中国致公党，简称致公党，前身是由华侨社团美洲洪门致公堂发起组建的海外组织，其目的是维护华侨的正当权益，关注民族的独立和祖国富强。 现在的中国致公党作为八个民主党派之一，是与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参政党之一。 关于致公党的历史，我们一起来听中国致公党北京市委专职副主委刘学增的讲述。 中国致公党呢，应该说是成立最早的民主党派之一。从这个时间节点上呢，大概有这么几个时间节点，一个就是在辛亥革命之前、辛亥革命之后，这是一个时间节点。第二个呢，大概是在1925年，也就是在国共合作期间。然后呢，还有在这个1947年，致公党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这是个时间节点，1947年到1948年，然后呢，等于就是1948年以后到1978年，然后是1978年以后，大概如果从历史上捋啊，大概就这么几个这个时间 重要的时间 节点。那么，中国致公党呢，是以归侨侨眷当中的中上层人士和其他具有海外关系的代表性人士组成的，具有政治联盟特点的一个政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当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所以其实在这个，这就是我们党章关于党的这个定义。在这个定义里面其实是两点，第一，它是个具有政治联盟特点的政党， 第二呢，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我觉得就把我们的性质、定位、使命已经都描述很清楚。 清朝末年时期，继成立兴中会之后，孙中山先生还在海外取得了全世界红门总会的红棍一职。1905年5月，孙中山受致公堂职员委托，起草了《致公堂重定新章要义》和《新章程》80条，将推翻满清专制皇朝、实行民主主义革命的主张输入其中，表达了致公堂联合大群、团结大力、拯救同胞、为大众谋公益的宗旨，为日后致公堂由堂改党奠定了基础。 辛亥革命之前呢，这个孙中山先生呢，是在1904年加入的这个致公堂，叫红门国安会堂。在这个会堂里边呢，他任红棍。这个红棍呢，如果要翻译成我们现在的话呢，就是主管纪律的。在致公堂的这个体系当中呢，应该说呢，还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这么一个位置。所以呢，由此呢，就开启了孙中山先生改组红门致公堂的这么一个关键的一步，因为它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上。所以在1904年5月份的时候，孙中山先生呢受这个致公堂的委托，起草了重定致公堂新章。在这个新章当中呢，就把他的一些思想加入进去了，比如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他就把它呢作为致公堂的一个宗旨。也就是说，以孙中山先生加入红门致公堂之前呢，是一个民间组织，所以经过孙中山先生的改组，就变成了一个政治的团体。随后呢，孙中山在这个致公堂大佬啊黄三德的陪同下，到美洲各地去宣传革命道理。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就是播下了这个红门致公堂和孙中山先生合作的这么一个契机。所以在这个1905年的时候，孙中山成立同盟会，为了便于这个同盟会在美洲开展工作，在1911年的时候，他就建议会员一律加入到这个致公堂。所以实际上呢，在1911年的时候，致公堂和同盟会融合为一体了。所以呢，红门的这些先辈呢，也大量的参加到这个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斗争当中。你比如参加了这个黄花岗起义，参加了武昌起义。你看我们在这个学历史的时候，都看到什么黄花岗72烈士。黄花岗72烈士当中有68位是红门人士。在1911年6月份的时候呢，红门在报纸上就发表了声明，支持孙中山提倡的这个同盟会和致公堂的联合。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红门呢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了支持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斗争呢，致公堂成立了红门筹饷局，在美洲啊开展了大量的这个筹款活动支持革命，所以才有孙中山后来说华侨是革命之母。这个我看了一个材料，大概是那个时候可能40多万美元吧，大概那个数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就当时来说是一个天文， 当时绝对是一个天文数字来支持那个支持革命。 1923年10月10号，致公堂总部在美国旧金山召开了五州红门第三次恳亲大会，决定组织致公党。随后在陈炯明的协助下，海外最大的华侨社团组织红门正式转型为中国致公党。 辛亥革命之后呢，由于这个辛亥革命的胜利成果呀，被这个北洋军阀被袁世凯篡夺，然后这个广大华侨啊，这个仍然没有摆脱被歧视、被奴役的这个地位。那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其实广大华侨和致公堂的这些成员们迫切需要成立一个代表这个华侨利益的这么一个政党。所以呢，在这个1920年的时候，司徒美堂先生就提出这个建立华侨政党的这么一个主张。到了这个1923年10月10号，五州红门第三次恳亲大会，这个会上呢着重就讨论了成立中国致公党的问题。 在这个1925年的8月份，基本上就是奠定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这个华侨的政党即将诞生。所以在1925年的10月10号，五洲洪门第四次恳亲大会在旧金山召开，会议决定以洪门致公堂为基础，组织华侨政党，命名为中国致公堂，标志着华侨政治力量的正式崛起。也就是像刚才我跟您介绍的，辛亥革命是一个时间节点，这个1925年的这个成立作为一个时间节点。 抗日战争爆发后，致公党积极号召党员抗日，并发动华侨支持祖国抗战，为祖国的抗日救亡运动做出了极大的付出。关于这些，继续来听刘学增的介绍。 抗日战争时期啊，应该叫什么？集合国民全体共赴国难，首倡抗日救国。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的9·18事变，侵占了我国的东北，中国面临着殖民化的严重威胁，在国家危难紧要关头，团结抗日成为此时此刻致公党的重要任务。1931年10月1号，由陈炯明主持的中国致公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在香港举行。大会根据9·18事变后中国面临的严重的环境，提出并通过了以团结抗日、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为主要内容的政纲。10月10号，陈炯明就在致蔡元培、张继枢的这个信中提出，要集合国民全体共赴国难四项主张，首次发出各党派集合全体国民，共赴国难这样一个政治主张，包括提出举国一致、共御其辱的口号。致公党中央呢，还在报刊上谴责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要求取消党制，以团结各党各派，共同组建抗战政府，领导全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维护国家独立。实际上，我们老说抗战到底是8年还是14年？实际上，这个其实在从14年的长度来看，在1931年9·18之后，致公党就提出来了，联合全民族的力量，共同抗日的这么一个政治的主张。1933年9月22号，陈炯明在香港病逝。陈炯明病逝以后呢，致公党中央干事会秉承陈炯明以抗日救国为当前急务这样一个训令，训令这个致公党全体成员、海内外各处党员一致参加抗日工作，出钱出力，以尽职尽责。同时呢，又通过致公党洪门组织发起海外华人华侨积极支持抗日救亡运动。实际上是这样，抗战期间在美国的很多的筹款活动，有的是由致公党发起的，有的是由致公党参与。我印象深的是宋美龄访问美国的时候，然后那个他们在街上游行完了以后呢，拉着一个大单子在那个路上走，楼上就有人往下扔钱。然后呢，包括那个时候，我不知道你听说没听说过一个叫南桥机工，这是个怎么回事呢？就是那个在东南亚地区组织了一批爱国青年，有技术的爱国青年，比如会开汽车的，当时开车肯定人特别少嘛，会开汽车的，懂这个电器的，会修无线电的等等，组织了一批人，然后回国支援抗日战争。所以当时跑滇缅公路司机 都是 南桥机工。中国致公党的抗日救国活动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高度重视。1935年8月1号，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把致公党列为中国愿意参加抗日救亡事业的各党派和各团体之中。那么如果从这个时间的节点上来看，共产党领导红军长征刚刚结束，刚刚到陕北发表的这个告全国同胞书，也正是在抗日战争中，中国致公党与中国共产党结下了友谊，走向了合作。 百年风雨过往，是日月不舍昼夜，父辈璀璨身影如星光融进银河。 1944年9月21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 只为这千秋家国梦， 同舟共济，荣辱与共的 荣辱与共， 民主人士 不负同一颗中华心，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首都统一战线系列节目《百年父辈》。 1948年五月，致公党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五一号召，与各民主党派联名通电，表示拥护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号召广大侨胞积极支持祖国的革命，为即将成立的新中国贡献力量。 1947年五月，致公党在香港举行了具有重大历史转折意义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大会讨论修改了中国致公党政纲和致公党章程，发表了中国致公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国致公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告海外同胞书和致杜鲁门总统电文，并一致决议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走上了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新民主主义的道路。从此中国致公党从一个旧民主主义政党转变为新民主主义政党，致公的三大应该说是一个 重要的转折点。 1948年应该是4月30号吧，共产党发表五一口号。发表五一口号之后呢，在1948年的五月，致公党呢发表宣言，响应中国共产党的五一口号，然后拥护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号召广大海内外侨胞发扬爱国主义精神，积极支持祖国的革命，为即将成立的新中国贡献力量。1949年，应中国共产党的邀请，致公党的代表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参与制定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特别是在那个1949年10月1号，司徒美堂、陈其游等这个致公的领导人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参加了开国大典。 改革开放以来，致公党在接待侨胞和华人来华探亲、观光、旅游、讲学、引进外资和促进对外贸易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进入新的世纪，中国致公党继续关心和支持祖国的现代化建设，同时广泛联系海外侨团和人士，促进包括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在内的华夏儿女的大团结，为统一祖国、振兴中华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1950年的这个致公党的组织呢，从香港迁到了内地。然后1953年7月份，等于是致公党中央呢，从广州迁到了北京。这样，新中国成立以后呢，广大的致公党员呢，以高度的这个热情啊，参与到这个祖国的建设。积极发挥这个侨的特色吧，为这个现代化建设啊，这个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特别是在这个解放初期，他们利用自己的身份帮助我们祖国的建设，其实解决了很多急需的问题，既包括技术的，又包括这个材料的等等方方面面。1978年11月三中全会以后呢，揭开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序幕，中国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在1979年的10月，中国致公党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轨道上来。进入新世纪以来，致公党呢，把这个致力为公、参政兴国作为立党宗旨，积极参与的现代化建设。应该说呢，祖国的建设和发展当中呢，致公党呢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这个我们致公党呢积极发挥这个侨的优势和侨的特色，这个融通中外，对国内外的交流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呢，这个致公党的同仁呢，应该说也积极参与祖国的建设。比如说在这个北京奥运会期间，应该说我们那个水立方的建设呢，应该得到了这个海内外华侨华人的支持。当时呢，这个海内外的华人华侨包括我们的致公党员捐了